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？ 刘大人，请用茶。 我，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？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，见你品貌 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果然是貌似庞安呐、 老大人屈想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父母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志娘天下，状元及第水不狂，如今是美满姻缘天作大，这真是看中你文才出众，相貌不差，今日也许陪你从此你吃在地王家。状元公，你就不要过谦了啊！ 万岁恩典，老大人的栽培，小僧时时的感恩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嘛，小僧就是那聪明了， 却是活故啊！ 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放肆。我乃是个有了妻室的人了 啊！有了妻室了？ 是啊，是啊。 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那日在群岭宴上，万岁问你可曾娶妻，你说尚未娶妻，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你？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应允了这门亲事，老父母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！ 哎呦，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女的。 嗨，休要胡讲！哎呀，状元公啊，状元公，你不念老父母做法之情，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违呀、啊？ 甚名？哎呀，老大人，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。 李朝廷听旨， 万岁！ 万岁有旨，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，不得有误。

请问大人，湖北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，你可认识？ 认识，认识。 那冯老先生之女 冯素贞。 是啊，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一灭、啊。你、 啊、我 兄长， 你 怎么连素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？ 你是素贞？ 是我吗？ 哎呀，谢妹呀，你不在闺中刺绣，女扮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忙你吟诗来有欺君之罪？我看你呀，怎生得了哦？ 秀长啊！ 可就闯大了。 哎呀，兄长，你快替我想个主意吧。 我与兄身为八府巡案，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，只是你这一死，事实将我无法可想。 兄长，小妹倒有一计在此。 哦，讲。 兄长，你与我面貌相像，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。 我两国里朝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，再来第三国里朝廷呐、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。 如此说来，这个女驸马我是做定的了。 启禀大人，相爷请你过府一次。 知道了，你且退下。 是。

同样温暖。